那我们是在学执行观，行对象为知己啊，我们有一点点讲，为什么先对象为知己啊？然后今天早上大家有做自己的经验，那我又告诉大家，这个执行观对自己是非常重要，不能够太谨慎。未来所有的修行都是靠静安，一切是理论是特别强调这个道理。如果没有静安，其实也不会有知，也不会有观，只能够有顺知顺观，还没有知，还没有观，知跟观能够出现，因为有静安，有静安才可以专注一往心，没有静安，那没有办法这样做，所以在佛教里面，心修叫做静安修，心修就是静安修，南传佛教也有这个道理，不但是北传佛教，真的心有静安，有静安，所以他能够修定；没有静安，他无法修定。静安的意思，其实我翻译成中文为clarity and relaxation。我这样翻译，在我的捷克文的翻译，我觉得加考虑以后，我觉得这种。 Thank you. 我们是无量心，从执心观开始，我们也应该知道，因为执心观是我们的心里面最美丽的境界。佛教学佛法要修八种解脱，对不对？清净解脱，最好的修炼就是修执心观。心里面最舒服的境界就是爱。不过爱我们也应该知道，晚上我们可以讲一点点。爱是我们的心里面最坚固的什么？烦恼、执着，对不对？有没有？所以佛是中文翻译贪欲为爱，其实这个翻译有一点问题，对不对？因为爱是我们的心里面最好的东西，没有爱那什么都没有。我没有听过 All you need is love 没有 Beatles 我那个我小小朋友的时候最流行的 Beatles 有没有听过 Beatles？ 他们唱什么 All you need is love， 哒哒哒哒哒 All you need is love， 哦，他们说有没有？有没有听过北京？没有？哎呀，那个 love 执心啊，就是我们的心里面最美丽的所愿，也是就是最容易让我们起烦恼的所愿，对不对？所以晚上我们可以讲一点点，跟心一些有关系。最美丽的所愿就是最容易执着的所愿。心里面最匆匆的所愿是什么？嗔恨。所以有执心观，嗔恨不会出现；有嗔恨，没有执心观，要这样思维。执心观就是嗔恨的想法，执心观跟嗔恨不会出现在一起，不可能。如果发脾气，那就那个时候一定没有执心；如果有执心，那个时候不可能会发脾气，两个不会和解。现在，如果变成大修行人，那就没有嗔恨，所以可以让他们合起来没有问题。在阿含经很多这种故事，有没有听过一些？没有。对阿帕亚王子的故事被你给我们听，有没有听过阿帕亚？阿帕亚就是不怕，什么都不怕。有一个王子，那个宾比萨那个儿子，他叫阿帕亚。有没有听过吉瓦嘎的故事？没有听过吉瓦嘎的故事。 红肚子油皮肤的医生有机瓦卡，他也照顾身段照顾佛，在泰国缅甸一些医生他们先拜吉瓦库或南无南无吉瓦库，然后再会给你按摩开始。吉瓦库是医生王，他的故事在接力里面有，现在我不要讲太多故事，不然修行会有障碍。那阿巴亚故事我还是讲了，还是给大家听一点点。那个阿巴亚跟吉瓦国有关系，阿巴亚变成吉瓦国的那个，我就是阿多比萨，怎么说？ 养子， 养子。样子，在那我讲另外一次，不然再继续讲讲故事。他是一个妓女的儿子，最有名的大家看的妓女的儿子。上次你们提醒我，我会给你们讲那些故事，好不好？现在不讲，你们提醒我，然后再来。我们有长的时间在一起，所以要用功，一方面用功休息，一方面听好故事，好不好？ 好。 另一方面去讲讲。那个阿帕亚，他是那个谁的徒弟？印度有两个大修行人，都不接受外托，做自己的宗教，一个叫马哈维拉，一个叫。两个说不需要学太多，不需要考越多，我什么都知道，我有一些知识，所以你们听我的话可以监督，不需要，不一定需要研究太多。那个阿帕亚就是马哈维拉的大徒弟。不是马尼拉，不是马塔的身段。那因为马尼拉很喜欢他，他就送他挑战佛。怎么挑战佛？这是那个内瓦达多，你们有听过内瓦达多的故事？内瓦达多他好几次要杀我们的老师。杀不了谁都不能够杀，不过他能够让他受苦。那佛就呵他呵斥他，他是笨笨的，他一定要受到不可思议的苦，因为他的行为。他们其实是亲属，佛为维瓦达多。那结果，那个马哈维拉他们比赛，在那教他们相信宾比萨拉跟巴塞拉吉说是在那佛教，相信他们是佛教的弟子。反正在印度，每个国王要供养所有的孤行者，不分别。 结果那个阿巴呀，他那个马哈比亚送他去挑战怎么挑战佛，他你要告诉我，你是不是说那个是马斯杜桑格拉要不吃要有科技的话要冰袋有没有些是马斯杜桑格拉的别多少都要些这个法不是科技的话冰袋跟阿尔达格利亚先什么不是用可爱的话格利亚瓦加用冰袋萨瓦达然后阿尔达格利亚利益众生你有没有你要挑战给他挑战你有没有这样挑现在你为什么合资对方达达你的高僧他是笨笨的没有智慧白不得了他这样哭他一定要哭那你去挑战佛那阿婆呀就抱他的小小孩那去看佛你有听过这个故事他就说你佛你说大家要修那个不是可亲的可爱的话你对你的感受怎么会这样你有没有告诉他他是笨笨的他是衣服吗矛盾那个时候他抱了他的小小婴儿那佛说老朋友你看你的婴儿如果他渡那个石头你怎么样那他说如果他渡下石头我要发我的枝在他的拿出来那如果他不舒服了他手不怎么样不管他我要拿出来给你试图那佛说我也是这样我把那个那个大夫这是来去大来度大不是来害那如果我们有智慧我们可以喝自人把人如果不会生气我们智慧不够所以把人一定会生气发脾气还是会生气对不对那不一样在哪里在不够修自性观多多修自性观可以生气我没有什么欠恨没有发脾气这是自在自在所以因为自性观心会有自在心有爱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会好没有爱不管你做什么 结果不会好。所以爱是第一，没有烦恼的爱。你妈人，你大人，如果有爱，结果不会不好。那早上我们开始讲这个咨询的意思，就是友谊 friendship。那现在我们要考虑为什么 friendship。 人能够圆满，因为什么？你们告诉我，我一直讲，让你们讲，什么法是人的条件？智慧不过这里我不，我的意思不是智慧，我的意思是智慧的条件。佛教里面智慧的条件是什么？出离心。有出离心才会有智慧，没有出离心不可能会有智慧。什么智慧？解脱的智慧。出离心跟定有关系，定是智慧的一念，定不会出现如果没有出离心，对不对？那修人也跟修出离心有关系，如果你有爱的执着，这个爱很容易变成烦恼，最容易变成烦恼就是爱，所以爱缘起。为什么？你就想，因为如果没有出离心，没有爱，那你一定会执着，对不对？有出离心。跟爱在一起，那变成执行观。如果没有出离心跟爱在一起，那不会变成执行观。这是执行的秘密，没有烦恼的爱的秘密。执行观不会出现。如果我们发脾气，发脾气跟执行观不会在一起。如果有爱跟出离心，那不会生气，不会发脾气。要学爱跟出离心在一起，这样可以解决所有的矛盾。那现在我已经讲，晚上还要讲，我的猴子已经变成干现在我要听有没有什么障碍你们可以修。现在自信观有智慧有了解，有没有什么障碍？是为自己有自信观可以吗？大家可以方便来专心往自己了解那个可爱的态度。 修执行官，你需要可爱的态度，对不对？如果你找不到我，你自己那里有这种方便，对不对？先思维可爱的众生，再转往自己。 就是说，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想着想着，觉得他，你想着心里就很开心。 我觉得我开心，开心。 是不是这个意思？ 没有错，就是这个意思。 问题是，我的问题是，我实在是。很多事情很开心，可是我没有办法把它变成一个具体的。可能这个念头是很开心，可是 因为没有定，所以要修定。有定，心才能够动意；没有定，那心就散。那概念跟实事是不一样，因为没有定。有定，那概念跟实事变成一样。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 image， 要有 image 吗？不能有一个感觉。 如果你能够定在你的感觉，那不需要什么 image。不过现在你的感觉不够那么明显，所以你没有办法。 不是我的意思说，是你要我们找出一个 image 吗？ 如果你已经习惯，不需要什么 image， 只习惯什么时候都在。现在你还不习惯，所以需要你，不然你怎么能够保护你的心在这个境界？没有办法，目前还没有办法。 那可不可以不要那个 image？ 可是有一种感觉，是一种愉快的感觉。 一定不会很留很久在这种感觉，不可能。你试试看，试试看。 今天早上就找了一个早上，很多时候就是过一下，比如说我想看着这个佛陀过了，然后就没办法一直抓住这个 image， 然后下一个 image。 那因为没有定，所以慢慢学，没有办法，大家是这样。这个是samatha的练习。没有什么大的，没有办法用执行观有定。连你已经有定，你先要用一个人物来让他很强，才能够有定。感觉自己不够，要有对象，感觉就是另拿对象。如果你不另拿对象呢，感觉你不习惯，那就不会定在这个感觉，不可能。你需要对象才能够定在感觉，因为就是另拿，说就是另拿，另拿是收另拿收。如果你很熟悉。收令啊，收！如果你不收，其实不可能的事情。你需要对象才能够令啊，是不是这样？现在你们是在学定，samatha， 执行官就是samatha的方便。如果没有定，那很没有办法入这种samatha的三昧，执行官的三昧。执行官的三昧是最能够利益众生，很好用。在每天的生活中，在什么情况下，因为它改变我们的态度，对自己对众生，那也让我们里面放松外面放松，那 是注意利益众生。佛是教了咨询观为注意快的方法上天，如果智慧还能够接触，那注意少上天。怎么上天？咨询观西方宗教都是这样，God is love, love is God, Quran也是这样，我来师父。不过对佛教来说还不是究竟解脱，还要加什么智慧，缘起智慧，苦的智慧。其实上帝也有苦的智慧，我不是那么明显。佛教、道教在比较明显。那东洋的道理，为什么爱就是最快的方法来解脱？为什么爱就是上帝？上帝你也你不能够抓，不能够抓，佛性你也不能够抓，无极也不能够抓，爱也不能够抓，所以变成三昧。如果你抓，那就不是三昧。为什么？在我们是在小马道里面要思维，五戒里面第一戒是什么？你抓爱，那就变成戒第一戒，那就没有三昧，连进去都不会有。所以什么是三昧的条件？第一我们已经说过是静安，第二是心舍，舍什么是自性观？是爱跟舍，平常爱抓爱舍变成咨询观。所以要多多修做自己的经验，怎么修爱也不抓。如果能够这样修，家里大家都快快乐乐，小孩会越来越健康，对不对？啊，这是自卑，没有爱不可能会有自卑。所以清净道论是说明那个是无量心的次第，好像好母亲，好母亲婴儿出生怎么样？他什么都不会做，他是完全靠他，所以他给他咨询。他生病，他照顾他，就是背。他长大，他可以成功自己。靠自己，那他就宽心心。他不需要靠他，那他就是。那这是理想的父亲，理想的心也是这样。 依照因缘，他爱，他悲，他喜，他舍，都是靠因缘。吃有快乐，悲有哭，不过不哭，为什么？因为他思维在定里面。喜，这是微喜的快乐。舍，对于不可以的所有，就是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矛盾。有福，不但在佛教有yoga里也有，有福报，快乐自性观；有苦悲，有成就喜，就发。心是无良心，解决所有的心的矛盾，在什么情况下都跟健康的事物相应。那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可以完成我们的这些讲。大家可以用功，有没有什么障碍？没有。那我们还有大概两个小时时间，那就两个箱，一箱多久？50分钟 ，OK， 50分钟，然后休息多久？大概15分钟，再50分钟，再休息15分钟，那差不多了 ，OK， 那先休息10分钟。所以要记得，慢慢我们可以那些都合起来。修自性观就是人的过程，人不可能如果没有出离心，有出离心才会有定。所以有障碍，一定要学自性观来思维障碍为我们的朋友。这是真的自性观，这是菩萨道。菩萨道来能够这样修，有很多方便，我们渐渐可以讲什么方便，怎么用。现在了解精髓就好。10分钟。